马寡妇开店，他总开店 啊， 一回饭馆也不开。 嗨，你给他胡出主意干嘛？ 他过去净唱这个，他这不是小生花旦为主吗？ 对对对， 哎，咱过去唱啊，那个调子呀、啊，比过去的那个大板烙子有所改进。 好听一点了 啊。你比如说那个花为媒， 花为媒 啊，又叫双招亲呢。 对， 小红唱的那点儿就特别好， 你给学学， 我给你学一学。 好， 这个戏过去喜彩莲唱的比较好。 哦，那么你学谁呢？ 我给你学回喜彩莲啊。 喜彩莲 啊，您看我这模样像不像喜彩莲？ 哎呀，您这模样 啊， 您这模样，哎，我还不是捧着你说 啊， 还真有点像喜彩莲 啊， 一部分像喜彩莲。 哪部分像喜彩莲？ 就这脑门这地方像喜彩莲 的脑门。 脚后跟， 脚后跟干嘛呀？ 你还像喜彩莲呢。 我这个腔调唱出来， 嗯， 这词儿这板眼得跟喜彩莲不一样，那就算我对了。 啊、对了、啊，不一样啊。 你那意思是 得一样喽？ 一样了，那你学呀、 哎？我哪学得了啊？ 不十分一样，让你这么一听啊，也得有点像， 哎，有点意思就行， 哎，得下点功夫。 行，你学吧， 我学他那小红啊， 嗯， 在北楼奉了小姐的之命， 嗯， 到花园子里头找大红， 嗯， 到花园子里一看，花啊开得很茂盛， 嗯， 就手啊报一报花名， 报花名 啊，您听这点词儿，这腔调很有意思， 好，听听 那个调子呀、啊，也比较啊，哎，比好啊，比以前好听了。 行，您学吧。 您听着啊， 嗯， 这个，他是这个头一句怎么样？ 头，什么呀？就怎么样？ 我还没唱呢， 没唱，你问我干嘛？ 不是头一句词儿，你知道什么词儿吗？ 我哪知道什么词儿啊？ 哦，你不知道？ 你唱啊， 头一句是这么唱， 嗯， 在北楼。 哦，在北楼 这三个字，那得唱得清清楚楚。 行，听听您唱的。 在北楼， 嗯， 您听清楚不清楚？ 太清楚了。 您坐得多远，人家要唱这仨字儿，也能送到你耳音里去。 那才叫有功夫呢嘛！ 哎，在北楼，那小姐的绣楼啊， 嗯， 多数都在北面 啊。是， 要不怎么她唱在北楼呢？ 对对对， 她不唱在南楼， 嗯， 对不对？ 对。 在北楼，您听这个腔调多么沉稳。 是啊，知道了。 在北楼，呵呵，您注意啊，在北楼，人家这个腔调啊，那真是啊，上鞋不使坠子。 这话怎么讲啊？ 那是真好啊， 他还有俏皮话呢。 在北楼。您听这个玩意儿，那真是胡萝卜就酒。 又怎么讲啊？ 那叫嘎嘣一个脆。 你哪儿那么多废话呀？ 在北楼，这玩意儿真…… 你还打算唱不唱了？ 我怕你没听明白呀。 这么多遍我还不听明白？ 啊，你明白了？ 已经明白了。你往下唱， 让我多唱了好几遍。头一句什么来着？ 又忘了。在北楼啊， 你别着那么大急呀、啊、你这人 怎么那么磨蹭呢， 脾气挺大。 唱吧唱吧。 在北楼， 嗯， 就这一句就行了啊，是 吧？别着吧了，你就 我领了小姐的命，我一到花园去找大红，手扶栏杆把楼下，呆呆呆呆呆呆。 哎，您这身段，这是下楼呢吗？ 我这蹬三轮呢，我这。 嗨，我瞧这姿势也不好看啊。 下来了吧，五啊，一十三闹藏，我们穿斋，月圆， 嗯， 来得好快。您看这脚步走的怎么样，稳不稳？ 还稳呢。 穿斋月圆， 嗯， 来得好快。穿斋月圆，来得好快。 怕您没听清楚。 好快，好快，好快。 我说你怎么老这好快啊？ 他这话匣子不跑针了。 嗨， 我们穿斋

这不是谁都这么唱吗？ 谁这么唱啊？至死不嫁姓罗的。 哦，至死不嫁姓罗的呀。 哎， 这遗憾了。 怎么？ 我唱二年多卖萝卜呢。 嗨，不怎么样啊。 至死不嫁那姓罗的。 哎， 那这么一说，姓罗的失业了。 什么叫失业？ 就是姓罗的他没希望了。 看你这王大夫往下唱吧。 这个调子是谁唱？是白玉霜。 对， 小白玉霜。 哎， 您要听这刘巧就不是小白玉霜唱了。 刘巧好多人唱 啊， 是不是、 那个调子也很通俗。 对 啊，还有那个什么，那出戏大半您也听过。 哪出戏？ 叫愚公案。 愚公案 啊， 这是老戏了。 老戏啊，过去愚公案这戏也很普遍。 哎 有个在天津唱的最红的这个演员叫艾连君。 艾连君知道。 知道吗？ 哎， 他唱的好。 他 好，你要听他的戏啊。 嗯 嗯，有100个观众，能有99观众听完了掉眼泪。 对， 就说他做戏做得特别传真。 是啊， 呵，尤其是唱苦戏， 嗯， 他唱的最拿手， 能给你跳哭出眼泪来。 就是啊，唱着唱你就得哭了啊。 是啊， 你听着听着你就得惨得慌，他那调子特别的悲。 你先别说了。 嗯， 我说不见得。 怎么会不见得呢？ 哦，他那一哭人都掉眼泪。 哎，他唱得好吗？ 唱得好也不至于那样啊。 不至于。 哎， 我这人心最狠。 嗯， 我告诉你，我这人心最狠不过 啊。 你看我们家昨儿死仨耗子，我连掉眼泪都不掉。 是，我也不掉眼泪啊。 可是我听他这戏我就愣哭了，他唱得特别好啊。 哼， 啊， 这么一说你还没我狠。你不信、 啊、 我要是听他唱多苦的戏，我也不带掉眼泪的。 那可不见得， 不见得。 尤其是那愚公案，我要学他唱、 嗯、 还不用真正艾连君唱。艾连君现在这人也没有了。 对呀、 我就学他那调子，按照他那味儿那么唱。 嗯， 唱过5句开外，我就能把你眼泪给唱下来。 是这话吗？ 就能这个调子这么背， 我绝不掉眼泪。 嗯， 咱们俩来了试试吧。 你注意啊。 你唱吧。这有什么可掉眼泪？ 这个折也窄。 嗯， 灰堆折。 灰堆折、嗯、好啊。 你就把手绢预备好了吧。 哎，行啊，哭不了。你放心吧。 八月中啊秋啊 有什么呀？ 燕儿南飞，跑团儿在外总要散步啊，归了这个头不归呀、啊。二老面前不了能够尽孝，而不啊归。堂前的呀、妻子何人呐、为 怎么了？ 三不归，倘若病在招上儿女点呐，见堂捧月你靠啊水。 别唱了，我说你怎么哭上了？ 我肚子疼啊。 嗨， 以上您听到的是郭全宝先生和马季先生合说的相声学评戏。您看啊，从这个录音当中您就听得出来，年轻时候的马季就已经讲究均衡发展，捧逗兼善了。所以他年纪大了之后呢，为了提携自己的弟子，还经常为徒弟捧哏啊，保驾护航。好，下面再请您听一个小段老马家，这是由马季、唐杰忠合说的。 我们中国呀是个了不起的国家， 人才辈出， 人才多得很呢、啊、 哎，什么人才都有。 你甭说别人啊、 嗯、 你就说我们这姓马的，从古至今出类拔萃的人物有多少啊？ 姓马的 姓马的